月影留声，这里是月影留声，我是鱼月。今天呢，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些文艺片的原声音乐。下面这首歌曲是法国波兰合拍的电影《两生花》当中的插曲。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个拥有同样名字的女孩，她们彼此呢能够相互的感应，但是各自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。这部影片的音乐由波兰作曲家普雷斯纳创作，对电影情绪的把握无懈可击。